第18届国内外同胞平壤医学讨论会6月1号和2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，有卫生保健部门工作人员、科学家和教师，以及旅日朝鲜人医学协会副会长、旅美同胞医学家代表团参加。会上以由于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，新的100年社会主义卫生保健工作大有发展为题做了讲授，还有多篇论文发表，从科学上深入解释并论证了发展民族医学科技、搞好人民卫生保健工作等方面的理论实践问题。讨论会上向论文发表者颁发了证书。